正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找到我。都说尽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吧。欢迎高抬贵手来关注一个哦。有八件小事可以为我们的免疫力充电。大家都知道生不生病呢，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是有关系的。有几种方法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比如说经常开怀大笑，或者是养个小宠物。千万不要孤立自己，多跟亲朋好友呢聊聊天，沟通，出去玩一下，保持积极的心态，多吃一点蔬菜水果，经常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活跃的状态，早睡早起，身体好，还要经常洗手哦。你 get 到了吗？ 传说中的这一天，月亮和火星靠得很近，他们百年难得一见，在今天努力寻找平行线。我用肉眼看不见，只怪自己没有望远镜，但我始终相信这感觉，静静的夜空释放一种想念。我有一个梦不会变，幻想看得见的天边，

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现在有消息说呢，中美呢将会合拍动画《哪吒变形金刚》，目前已经进入到实制阶段了。你想象一下，三头六臂的哪吒脚踏风火轮和擎天柱大黄蜂同框的画面，真的是不忍直视啊！有没有？希望不要毁童年吧。 嘿，太阳会出现，只要给一次机会。烦恼一位，每一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每一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 那我们玩两个小时的手机，眼睛就会瞎掉了，但是我们看十个小时的书，眼睛会没事的哦。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看法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呢？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来一则资讯说，研究者呢养了一大群山雀，用假的雀鹰在他们头上飞吓唬他们，发现被吓过之后的山雀呢会变瘦。对此提出的解释就是，危险的环境下太胖了会更容易被抓住吃掉，所以呢捕食者频繁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少吃一点，感觉非常合理的样子呢。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每天都很安全，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问你说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你可能会说都行啊，能看得上我的就行，但你这要求完全不低好吗？找个能看上你的太难了。 几乎变加固的，这次真有些不同。

mother stay plastic. You're my Wonder Woman, call me Mr. Fantastic. Stop. Now think about it. I've been to London, I've been to Paris, even where they're in Tokyo. Back home down in Georgia, to New Orleans, but you always get a show. And just like that, girl, you got the throws. Like a Nintendo 64. If you never knew, well, now you know. Whether a bus or a plane, or a car or a train,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短期交往呢靠感觉，长期交往呢要看性格，一生交往的话那就看人品了。所以时间验证了人心，也见证了人心。相信经过365天，你一定会发现我的好的。 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特权，越看就越深眼，我们之间像星期天，是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越吵越甜蜜，越吵越爱你，越不分离。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才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曾经就紧紧的心情都不分离，面包的滋味有多香多甜，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越顺眼，我